有人泪如雨下。只希望你能够明白，你并不傻，至少不是你一个人这样，对吗？至少你还不像他傻到受伤了还不肯投降。 听到傻瓜这个词，我的脑子里先是一片空白，然后突然又映出一些记忆的碎片。在感情上，谁没有当过傻瓜？谁不曾遇到过为自己变成傻瓜的人？我做过一次傻瓜，一次彻头彻尾的傻瓜。我知道他在骗我，我也知道他不会厮守，甚至能猜到他未来的背叛，但我还是让自己陷入了很深很深，无法自拔。曾经我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，大家都说是他不要我了，而我却不承认。我宁愿相信他只是怕伤害我而不是骗我，因为真爱过谁会舍得呢？但是我错了，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都不肯投降。或许这就是爱吧，为了自己爱的人做傻瓜都心甘情愿。另一个他也是一个傻瓜，他爱我，他为我做出了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是的，在他心头那种绝望，那种会呼吸的痛，我体会得到，但我无能为力。一次一次的拒绝，我只是想让他投降，然而我却忘记了，傻瓜们都一样。爱情是一场瘟疫，我们都已经无可救药了。事过变迁后，我依然是一个骄傲的女孩，我依然会走路时将头抬得很高很高，我依然会在面向太阳的前一刻不忘将灿烂的笑容挂在脸上。那是我在告诉人们，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，那是我不想被人们看到留在我心底的脆弱。 不是我不明白，这样并不算太坏，懂得爱说来无奈，来自对你亏待，没刻意掩埋，没对他坦白，你还在。送我回家，我还在猜测，可都是真的了。再见面前，一直想象还有某种关联，但客气是拒绝。 说被爱并不应该我们的关怀，相爱但又说不相爱，没有后来，我们才学会爱，但现在说爱更开，不是那个未来，我们说好的， 说好的不会更改的， 你会在。 是我不明白，是我宁愿受伤也要承受这份感情，任别人笑我傻瓜。对，我就是要大声地说，我就是他的傻瓜。 这是我们认识的第1253天，在第1212天的时候，我们回想着认识的时候发生着什么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，在那之后我们分开了。从来没想过他会爱我，他就跟我说我爱你，现在我却把这句我爱你当作借口。原来爱情可以是个借口，我不后悔爱他，给了他太多的包容和忍让，只希望他过得开心。我是爱情的傻瓜，不，我不是，我是他的傻瓜，他又是他的傻瓜。 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突然好热，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像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，如果冷，该怎么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，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，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

一个棒棒糖让我看清了自己，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骄傲的公主了，可是她在哪里呢？ 第二天天气很晴朗，至于誓言该拿出去晒干，别再想今晚心情会怎样，爱人的心肠我早了若指掌，亲爱的都是我太倔强，非要勉强你也爱到地久天长，对手去爱恨交错的纠葛， 不能美好如雨后新鲜的彩虹吗？ 今天我第一次把一个非常喜欢的女孩约出来了，看样子她好像也挺喜欢我的，我现在觉得吧，特别幸福，特别甜蜜，就像那个歌里唱的那样，送我一首歌吧，发现爱。 叽叽喳喳路人小孩，绝醉的你站在露台，阳光眯着眼看我们，同时也发现爱。 嘀嘀咕咕，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。 是自己原先想象的那样，于是在失望和悔恨中让自己不再轻易地相信感情。可越是这样，心里越挣扎，越挣扎心里越乱，心里越乱头脑越不清楚，于是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傻瓜。 那天我从山东回来，充满期待，以为能见到他了。当我启程的时候，他却发短信说他已经上火车了，要去山东。像是做梦一样，我们又一次的擦肩而过。当我们都到达了中途，他说现在是我们这些日子以来距离最近的时刻吧。原来我们真的都好傻，我知道是因为太想念，可是这些想念却让彼此心里都很痛很痛。在感情中，我们都是傻瓜吧。 Oh girl， 请相信我真的了解，曾经你的爱情有过残缺，信任却换来背叛的感觉，谁都很难再把心交给谁。 But girl， 别一次 消失而不见，存在你和我之间的感觉，我能坚定地说我绝不会成为你生命之中另一个心碎。紧握住我的手，不要再擦肩而过，勇敢地靠近我，不要再胆怯闪躲，在交汇的时候已经有过太多的犹豫和沉默，真的想过在等待些什么？紧握住我的手，不要再擦肩而过，没有人该拥有拒绝幸福的理由，在日出的时候，黑夜已过，就别再守候着寂寞，开一扇门，让我走进心中，别再擦肩而过。总是不知不觉，别因为一个错误错过所有的对。紧握住我的手，不要再擦肩而过，勇敢地靠近我，不要再胆怯闪躲，在交汇的时候已经有过沉默，谁真的想过在等待些什么？紧握住我的手，不要再擦肩而过，没有人该拥有拒绝幸福的理由，在日出的时候，黑夜已过，就别再守候着寂寞，扇门让我走进心中，别再擦肩而过。 有许多缘分总是擦肩而过的，有一种爱很简单，甚至不需要表达，只要用心去感受，即使是擦肩而过，在那一瞬间你也将拥有它。这些话听起来有些不太现实，像文章里的文字，但当我听到这样的声音时，我知道现实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，再傻的人也有权利享受美丽的爱。 我和他是在一个朋友会认识的，记得当时我演唱了一首顺子的 Dear Friend， 而后我发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共同话题，算起来我们已经相恋有5年了。在去年的时候他去了美国，说实话当时有很多很多的不舍得，但是或许是为了他的前途吧，我必须要把很多很多的情绪压在心里边。在今天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竟然收到了他邮来的一个卡带，里面记录了他在美国的一些生活，还有就是他想对我说的话。他其实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，算起来也应该是五音不全，不过他竟然唱了一首我最喜欢的蔡健雅的一首 Beautiful Love， 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感动，当时笑得哭了。我觉得他真的好傻，不过那种傻 让我感觉很幸福很快乐。我总是会想起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光，一起去买烤红薯，一起去看电影，那些小小的幸福我都会记得。转眼间已经五年了，我希望我可以和他继续的走下去。听说春天的二月份是一个恋爱的季节，我相信如果每个人都憧憬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幸福，总有一天可以触碰到它，总有一天可以到自己想要的幸福。一切都是崭新的，祝你们所有的人都幸福。 看着时间，别让它再流浪。从前我太适应悲伤，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，一起走着没说什么，心是满足的。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。假如明天将消失了，趁现在我爱着，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。 Love's beautiful。 有时是很虚幻的，可如果没有了这样的月华，没有了这样美丽而虚幻的爱情，没有了这样的傻瓜，我们生活的世界将是恐怖而毫无生气的。所以当我听到这样傻傻的歌唱，我甚至想起立为他鼓掌。 2009年的春节，我感觉自己仿佛是这么多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春节，因为在这个春节期间去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，见到了自己想念的人，吃到了自己喜欢的美食，还有就是听到了自己喜欢的音乐。 爱的路千万里，我们要走过去，别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，高山在云努力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，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 说爱的路有千万里，我们的一生多么短暂呢？而爱情又只是我们一生中很少的一段，所以你们的相爱简直就是一种奇迹，我要你好好的珍惜。知道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在等着你，还有许多的时间可以让你挥霍、后悔、重新来过。可你想过吗？许多即将等待你的痛苦和幸福，我已经提前替你尝过了。我看上去有点傻，那是因为我品尝感情的舌头有点麻，已经不那么灵活和敏感了。但我愿意告诉你我的感受，我所经过的错与对，我希望这能对你有些用处，让你在爱情短短的路上走得顺利一些。只要你愿意听我的，你或许还能够在路上吃到一些美丽的贝壳。要知道，我可不想让那些感情的碎片扎伤你稚嫩的双脚，我更不希望那些阴暗的风沙迷了你的双眼。你知道吗？这一切不为别的，而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感情的傻瓜，和他们一样的傻。记住了，今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说了。好，晚安，再见。 是我的女主角， 有时候